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16首诗，山居秋暝，王维。 山居秋暝，王维。空山上一河，天气晚来秋，明月上江照，青砖石上流，竹山归万里，连冬下几秋，随春风也往孙主客流。 完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